着一首歌，大妈们跳着这首歌，旋律不用学就会唱了，时刻我被它感动的。KTV 唱着这首歌，朋友们轻声的合唱，这首歌。